才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鹅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是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大左。 各位好，我是大左旁边的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 嗯， 今晚有戏呢不仅可以听，而且可以看啊，我们整个频率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那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您只要一点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直播间上可以用视频方式给大家呈现的一些小的故事和花絮了。 没错，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互动。 对，尤其是大家小礼物刷起来啊。 哎， 今天 对，这是最重要的。 对，今天斯坦不在，所以这个任务Q 大家的任务就留给了我跟大佐。 没错没错 啊。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还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啊。今天对于有戏来说，可以说是嘉宾阵容最庞大的一次。 没错，蓬荜生辉。 确定能这么用吗？ 开玩笑了啊。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新剧场创作计划平台创始人之一的导演姜军，欢迎姜军。 大家好。 嗯，好，这么清淡。 这么清淡。 对，姜导演今天也是，大家可以上视频直播的平台看一下，就是长长的头发，然后特别美。 嗯， 对，所以特别小清新范儿啊。 对， 还有今天来的是编剧索建，欢迎索老师。 欢迎，今晚有戏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给力，这是模板。 哎，太棒了、啊。 以及还有一位青年演员吕维，欢迎三位、欢迎三位。 大家好。 欢迎三位 ，这三位都很清淡哎。 对，为什么咱俩今天也显得这么那个 清淡是吗？ 对，就是感觉是因为人家比我们多一个人吗？ 嗯， 力量悬殊对比。 不行啊！ 对，你要打起精神来，大佐。 好嘞， 气势上压倒他们。 没错啊，这个今天邀请三位来呢，主要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戏啊，也是今天这个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叫做今晚戏中戏。 对， 今天呢咱们演的是这个话剧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中的一个桥段啊。这部话剧呢是剧情跨越的15年，以这个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三次对话为核心，讲述了时代巨变当中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几次交战，在一次次与历史擦肩而过的瞬间当中呢，描摹了历史深处的李鸿章。 描摹口误 ，sorry。 我说了不算了。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 嗯，好嘞。 那我们说这一部话剧其实也是刚刚参加2017年北京市新文艺团体优秀戏剧展演，是吧，姜导？ 嗯， 是的。 嗯，姜导还特别的不好意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觉得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这部话剧的影评，包括很多观众写的一些，真的是让我读完了有点想潸然泪下的意思。我觉得很多人就看这部戏真的看得很深刻，也让我很感动，就觉得现在有这么认真和用心的观众还是挺感动的。 嗯， 但是说回到这部话剧本身啊，我看了一下资料，我发现您一开始是个舞者。 对， 要学芭蕾的是吗？后来学了民族舞，现代舞。 对对，是这样。 后来怎么当了导演？这跨界跨的有点大。 有点大。 对，因为我实际上导演是从现代舞编导开始，因为现代舞专业它就是现代舞编导，它没有就是说分演员和教学，它就是一起的。 嗯。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当导演的一个开始的迈出的第一步。 嗯。 所以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完全从事现代舞的这个行业，然后呢主要是创作嘛，我觉得创作更吸引我，所以就一开始的时候是做一些肢体剧，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话剧， 第一个话剧。 对 对， 那第一个话剧上来就啃了这么 就是我感觉就是但凡是涉及到历史的就很有厚度。我觉得一般的导演上来是不是啊，就按照我个人的这个比较猥琐的小心思，我在想上来你至少选一个好牌一点的嘛，简单一点的，可能就更容易击中大家共鸣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去排呢？ 其实这个排这部戏是这样的一个渊源，就是这部戏是索建老师作为编剧，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新剧场创作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说培养和扶植青年编剧，所以索建老师他的这部剧非常优秀，然后就在我们当时这个平台的众多剧目里脱颖而出。然后呢我也很荣幸就说接到了这个戏的排演，所以我就导了这部戏，是这样的。虽然我不是历史背景，不是文学背景，但是因为要排这部戏，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这段历史。对， 我觉得对这个对于一个导演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了。 对对对， 尤其是具有时间厚度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那我想问一下索老师，您在创作这一部作品的时候，首先先说说您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样的一部作品，您是对这个人物特别感兴趣吗？ 其实说到创作嘛，因为作为编剧来说，其实现在戏的就是它的呈现和离我的创作其实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因为 这好像是您2011年的戏， 应该是2014年吧， 2014年的戏。 其实说到创作呢，现在我来回想过去的那个创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偶然性的，其实我本身也并没有对非是要选择这段历史，非要选择这个李鸿章这个人，只是当初因为以前是在做大剧场，大剧场呢就是大家的筹备啊和上演其实都是很困难的，现在。那当时就是想来做一个小剧场，然后把戏主要是集中在两个人身上，然后当时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然后当时也是看了《饥饿海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戏的，是一个日本的戏，包括也是电影。而当时其实受到的那个很大的启发，也只是那个从剧作方面有很多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当时就是想做一个两个人的戏，因为我本身是天津人。然后当时也是很偶然，就想想天津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写的人呢？其实李鸿章他是因为当时在做直隶总督，他就是正好是是当时在天津，然后就选了以这个人为一个出发点，看有没有另一个人能不能找到，也是很快的就找到伊藤博文这个人。然后当时查资料，他们在当时很复杂的一个历史环境下有过三次的对话，然后其中两次呢是会议纪要，然后第三次呢是一个私下没有记载的。我觉得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而且对于戏剧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后来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切入点是很好的切入点？ 因为就是说当时是一个中日两国嘛，他们两个人其实可以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中日两国的，而且中日两国在当时的那整个世界的格局下两个国家又发生急剧的变化，两个人他们又发生急剧的变化，对，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么认为，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可以做，但做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包括现在来说，其实当初我是没有什么野心的，说只是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做的戏，然后就做了。但现在大家可能是从历史啊政治方面都对他有了更高的要求。对， 就是所以说当时是从这个李鸿章和这个伊藤博文两个人他们的这种变化还有他们的变革，可以看出两个人背后的大国，就是当时的日本和当时的清王朝之间的变化。 对，他其实我们还是说那个是一个大背景，就是说对于他们都有影响，他们也能去代表这一个背景，但最终呢还是想去深入到人。我觉得戏剧本身还是找到人的某些东西，比如说灵魂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对于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哈，就是我们如果单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去评价的话，一定是特别主观的。所以我挺想问问索建老师，您在创作这一部话剧的时候，曾经有没有想过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去展现那一段我们叫历史吧，就是那一段历史或者说这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您是想着 自己已经预判一个角度，还是说我只是尽可能的用自己的观点把那个时候的环境，对话环境也好，还是对话场景也好，包括历史背景也好，就是比较客观的呈现出来，然后让观众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自己的见解。 嗯， 还是您是选择哪种方式去呈现的这个剧？ 对，这个其实我和那个导演将军也是有过就交流，我们有一个达成一致，就是既不失时又不失意。 对， 这是我们的 不失时又不失意。 对， 嗯， 就是说历史嘛，我觉得我们当我们去看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就是以它的史实为基础来进行一些发挥。 嗯， 那发挥呢，其实我们也是找到一个侧重点呢，其实当时是想的是一个主题，就是说一个人他像李鸿章，他是为官，而且是为到了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那么他身后呢，他就留下了很多的不好的名声，但是我们查历史资料，他确实又干了很多的事，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我们就是说，因为我本身受存在主义，我要跟大家可能就是说 萨特的存在主义嘛， 对，好像说哲学的近代止于萨特，是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可能受到这方面影响，我可能也受到的比较深。我觉得他可能就像一个西西弗斯这样的人物，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他最后又没有得到好的名声。那么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从看待他这人可以得到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反思，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记得之前我在看这部剧的资料的时候，有一句话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叫傍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对吧？就是虽然说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的观点对他都是相对负面的，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剧也真的是有一种意义，让大家重新开始认识到过去的那一段背景，甚至是认识到他当时都参与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哈。那江导，您在拍这部剧的时候，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就是要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展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让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甚至是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挫折？ 我觉得这部戏其实遇到的最大，对不起啊，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题材、它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发挥的空间并不大。就是对于我导演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演员来说，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发挥空间也不大，因为这个是一段历史。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所见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这部戏的态度，就是既不失时又不失意，就是说我要尊重历史，历史当中它本身是什么样的，那我就会尽量的去还原它本身的这个事实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就是说教科书上看到的对李鸿章的评价，可能跟我看到的资料，甚至他们我翻阅了大量的李鸿章的信函，包括他的电报，包括他的这个诗文，这些东西，我发现就是跟我从之前听到和学到的李鸿章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 所以他可能更立体了，他更像一个人，对吧？ 对对对， 人总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面的。 嗯， 对对对，所以 是力求把这些多面的李鸿章都呈现在这一个戏当中，还是你会选一个切面去呈现这个人物呢？ 我觉得没有到很多面去呈现它，因为我觉得这个戏也比较怎么说呢，一体量就是在那儿了，就有限，不可能把它所有的面都面面俱到，而且就是，可能是主要是，我是按照所见他本子提供的这三次对话，我们就在那个时期他是什么样的，尽量的客观的去呈现。 嗯， 那么困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其实空间并不大，所以我选择的方式，我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恰当的，就是说以保住他对话的内容为主要的一个基调，那么我的形式上的配搭的话，就是以最极简的方式，然后让他的这个语言、他的文字、他的对话非常充分的表达出来。 嗯， 对， 明白了。但是我跟二位聊完了以后，我还是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大部头的戏，尽管二位说我是希望不失时也不失意，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应该是会碰到了一些就像刚才提到的一些难题的啊。那其实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跟您一起探讨，但是我们整点之后再一起来讨论一下，好吧？ 好， 一会儿再见。 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那句话，你整不好找你们来揍，你知道吗？ 那绝对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是可以看的， 没错。 大佐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我们的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的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另外还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怎么回事，老把金主的。是吗？老把金主公司的名字说错，再来一遍。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全体鼓掌，多谢。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啊，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特别热闹， 没错。 首先呢，就是导演将军，欢迎将军， 欢迎。 各位今晚游戏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的导演将军。 特别棒，还能在场吗？算了，别为难你了。以及编剧所见，欢迎所见。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就是刚才一直上半时段都没有说过话的吕维，青年演员吕维，欢迎。 安静的做一个美男子。 对，真的是颜值超高，所以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是不再开车也方便使用手机的话， 对， 看一下，就不看就是吧，多浪费啊， 真的 可惜了了。嗯， 太帅。 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很多关于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这部话剧的创作过程哈。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其中最让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这部话剧其实我们知道二轮演出已经演完了，但是我看有一些观众评价是非常好的，然后我还看到就是这一部话剧其实在结尾的地方是以李鸿章去世之后，但是他依然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你们给他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他去对自己的一生有所概括或者是总结，对吧？那这个设置是怎么想到的呢？苏老师， 第八场，最后一场下棋的那个 啊，那其实那可能就是他回顾，有可能是他中弹之后的那个回顾，不是他最后死了之后那个回顾。 哦， 其实当初我们是有一个设计的，因为有一个开枪嘛，就是史实上他真的是在马关中了一枪，中了一枪之后呢，可能如果大家观众嘛，他对那段历史不是非常了解的话，他有可能那个以为他中枪之后会是一个逝世后的一个。所谓的鬼魂或者也好，就是他来回顾他的一生。那个时候其实是他，那个时候是他在签订那个辛丑条约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人就是屈辱然后悲愤至极的时候。然后一个愤懑心态的一个发泄吧，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高潮。对，就是说其实还是说嘛，就是说他做了很多事情，就当时就是他但是他又没有把事情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其实我们是想把、 所以他也作为历史的罪人就有这样的一些评价。 对某种程度上就是他是历史的罪人，某种程度。对，然后其实我们还是想通过他的这一次一次回顾吧，然后把这个问题转给观众。 什么问题？就是究竟对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 评 价，是吗？ 都不是说对他的评价，还是说对人本身吧。因为我们平时都在工作，我们可能没有做那么大的事情，但我们做的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对于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那么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是吧？我们的生命到底什么？但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但是我们希望把这种类似于这种的反思也好，去给到观众。对， 就是以人为镜吧，还是 就是还是从历史的角度上再重新回顾一下整个人本身的意味。 不仅是看李鸿章，其实也是看到我们自己内心。江导是这个设置 就是说索金老师说是第五场李鸿章的那一段独白，其实那段独白我觉得我还是加入个人的情感在里面，因为我看到李鸿章的这些事实史实，我其实哭了好久。 哦，是吗？ 对，后来就是时隔第一轮结束之后，当我跟朋友再度谈起说这部戏的时候，说到李鸿章的时候，我还是又会哭。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因为可能我这种说法比较主观，但是我觉得我愿意说出来，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李鸿章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他就是怎么说，可能是背锅侠或者什么。对，他跟光绪帝跟慈禧太后他们之间建立的这种，我觉得是不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忠君爱国。 嗯， 对， 就其实是以你搜索到的资料，就还是希望能呈现一个这样的他的，对吗？ 嗯，不是，这不是呈现，而是说他在那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那样一个教育的背景下， 嗯， 对吧？他是，我觉得晚清是儒家文化，就是说到了一个最怎么说呢？ 比较极致的一种展现了， 对对对，非常极致的一个时代， 嗯，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下，他人性当中他怎么做的，就是他能怎么样？ 明白了， 对，是这样。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再加上他自身的教育背景，他可能做的很多行为，就是出于这两者的综合的一个体现。 对，还有他自己本身，他个人那个修为跟修养，我觉得李鸿章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 嗯， 我非常钦佩他。就我看完他的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我非常非常钦佩他， 嗯，收割了敬意啊， 嗯。 那我们刚才再问一下这个一直很安静的美男子吕薇，李老师，李老师在这部话剧当中承担了什么角色？ 我是演那个管家。 管家， 对， 管家。 嗯，吕薇老师其实很年轻，我不想说他的年龄，我就特别受伤，他92年的 啊， 嗯，对。就这个戏就是是江导挑的吕老师来演的吗？ 是， 嗯，怎么相中的？哪方面的特质让你觉得他很适合这管家？ 因为其实管家跟李鸿章他有一个关系，这层关系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他实际上是李鸿章的女婿。 哦， 对， 哦， 而且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人。对，他们之间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有那么一个故事，就是李鸿章当时要嫁女儿，然后但是他希望他很惆怅嘛，好像是说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全心全意为这个家付出奉献的人，然后结果他的这个管家就好像跪到李鸿章的面前说他愿意。 哦，是，所以也是因为这一层关系，你去选了吕薇这个年龄段的演员去呈现这个角色， 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男子， 嗯， 对，一个年轻的男子，而且，就是， 安静的美男子， 对， 嗯，其实我发现好像管家在这其中就是呈现了一个，就是一直在陪伴李鸿章， 对， 但是他有一个就是比较，他也会对于一些关键的情节起到一些过渡的作用。对吗？ 对，尤其是最重要的一段，就是管家最后念完李鸿章他写的遗书，因为那封遗书是什么呢？就是李鸿章他已经无法再书写了，快死了，对， 嗯， 快死了，就是，然后呢，这个管家就帮他整理他的这个语言文字， 嗯， 最后就在我的戏里是有这样一个呈现。 嗯 嗯，因为到那时其实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我挺难过的，挺难受的， 就觉得生命力这么衰弱的一种状态，是吗？ 对，其实很复杂，生命力衰弱是一方面，还有就他一生到了最后了，他真是掏心掏肺说的那些话，然后就是旁边的人对他的这种怎么说，就是一种情感，我觉得这种情感其实很复杂，不是那么一两句就对解释的。 好，明白了， 嗯， 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去看戏吧，但是虽然这个戏已经排了两轮，但是要有第三轮，对吗？ 对，我们要有第三轮，如果顺利的话应该是在今年年底， 如果也有可能是在明年年初，对，但是具体的时间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对，大家那可以多关注一下这部戏啊。其实我对这部戏还是保有很多的好奇的， 没错， 因为 我 觉得 看了 是吧？嗯，对，刚才讲了很多，就特意没让您讲太深，我觉得剧透太多，可能就会失去它本身的魅力啊。 嗯、 但是大家应该都对这一段史实其实都是有所了解的啊。 对对对， 这部话剧的全名叫做《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第三轮演出。 没错，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走到剧院去看一看。 对对对，在这儿我还是想问姜导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叫做《今晚有戏》，而且每天有一个环节叫做《今晚戏中戏》，我们就是唯独剧本嘛。 对。 然后您之前也跟这个何雨凡一起搭建了一个扶持青年编导和培养观众为主的新剧场的创作平台，就是以唯独剧本为主的，对吧？ 对，我们那个叫剧本朗读， 剧本朗读， 对、 嗯、 对。 那 为什么 就是要以这个剧本朗读为主、嗯，而且就是这个剧本朗读的重要性在哪儿？ 其实剧本朗读的重要性就是说，在没有完全进入大制作成为舞台剧成品之前，然后和怎么说呢？以一个简单的方式，然后推送给观众，然后观众能够很快很及时的把意见还有想法反馈给导演以及编剧，能够更有力促进他们的创作。 嗯， 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就是他其实比较省经费省钱。这个是没办法。对， 但是无论从就是当然成本考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对对对， 姜导真实在、 嗯、对，这是一个。而且就是他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说你没有完全把它演出来，你再大的修改，可能我觉得对一些导演包括编剧来说，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嗯， 但是他是在一个半成品的时候就给观众，就是说观众可以最直观的看到他的剧本， 嗯， 看到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不加任何修饰的呈现，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嗯、也就是说，这个环节其实是介于最终的舞台呈现和刚创作之初两者之间的一个状态， 对 吧？ 对。 而这个状态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对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晚有戏要设置这样的一个环节呢？ 对 吧？ 所以呢，接下来就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今 晚 戏 中戏、 嗯、 啊，在这儿再重新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今天呢我们唯独的话剧叫做这个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中的一个桥段，主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剧情跨越15年，以这个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三次对话为核心，讲述了时代变革当中的这个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几次交战，在一次次与这个历史擦肩而过的瞬间当中，描摹了历史的深处的李鸿章。 对，没错，表扬一下。 谢谢 这个没有奖金啊，口头表扬一下。那今天我们也请姜导给我们带来了几场戏，因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把全场都呈现啊。 对， 我们今天选了第五场、第六场还有第八场，对吧？ 对 啊，您先给我们说说戏吧，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呈现的这几场戏。 嗯 啊，第五场主要是李鸿章的一段独白。 嗯， 对，这个就是刚才索坚老师说到的，就是您提问的那个地方。 嗯，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戏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动情点。 嗯， 对，所以我选了这一段。 嗯， 还有就是第八场就是说整个戏所有结束了。 嗯， 然后其实它有一点点我觉得超现实主义的感觉，就是他们可似乎已经都结束生命了，实际上就是结束生命了。 嗯、 因为整个是这么设置的， 然后剩下都是神交了是吗？ 你也可以理解为在天堂或者是什么、 嗯、 对，因为我们当时是场光全是白的。 嗯， 然后他们三个人对弈下棋。 嗯，三个人还有管家是吗？ 嗯，不是，还有曾国藩。 啊，曾国藩。 嗯，曾国藩、嗯、对，伊藤还有 李鸿章。曾国藩。 嗯嗯， 他们三个对弈下棋，然后、嗯、然后最后想说出他们说的这些话、 嗯、 所以咱们到时候可以从剧本当中看到。 好， 还有一对。 好，那我们从第五场开始。 好， 您给我们谁来扮演李鸿章？我觉得 吕 维 老师 吧。吕 维 老师。 对对对，吕维老师。 好好好。然后第五场当中没有其他的人物对吧？ 对 啊，我们请吕老师开始吧。 那我就直接开始说。 您给打个板，就姜老师给打个板。 嗯， 第五场。 50多年前，我学业初有所成，在第一次来京途中，写下了我人生中最为得意之作。丈夫执手把吴钩，一起高于百尺楼。1万年来谁主使，8000里外 蜜蜂侯。当时我胸怀大志，想要一展抱负，可如今我身高居位，年轻时之抱负是否已经实现了呢？我曾借洋人之兵器悠长打了胜仗，位极人臣，淮军之势更强于恩师，可是之后一切又被洋人重新夺走了，除了满身的骂名，我什么也没留下。我在想，一直以来我都在做什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儿，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冕图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若遇到大风雨，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表糊将又有何术能负其责呢？杨三已死，吴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真乃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太后皆戏剧沉迷，义和团皆是他的杨三，翁同和、张之洞选择看戏，袖手不管。可这戏只有杨三他能谢幕吗？西人们他能答应吗？最后还不是我独自收拾这残局。考得棒眼探花又如何？文章写得漂亮又如何？读了这么多古圣先贤之书，满腹经纶，却个个心怀鬼胎，说的是仁义道德，背后却阴谋杀戮，无恶不作。为何你们皆不下地狱？夫子教我一个忠字，我从不敢忘记，而你们忠的又是什么？一生都这么走过了，我还奢求什么？夫子大人啊，难道我真的应因孙文、梁启超之言吗？我两次拜于伊藤，现今更是侮于西人十一国，我究竟错在何处？夫子大人啊，学生愚钝，这心里的苦如何能解？我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到头来却落个卖国贼、裱糊匠之名。只是我实如一株老树，扎根太深，却无法移活。 好听，这是第五场对吧？ 对， 我觉得伴随着吕维老师的这个对播讲，我确实是很能进入当时的那个情境啊， 重新回到那段历史当中了。 对，充满了怎么说呢，满腹抱负但都是无从实现的那种感觉。 对， 尤其我觉得最打动我的那一句就是，如今我身居高位，年轻时候的抱负是否已经实现了呢？ 嗯， 就这种在人老的时候发出的这种发愧，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像刚才江导说的，就很难用语言去形容他的那种遗憾啊。 嗯， 而且尤其就很关键的就是他已经身居高位了，但依然没有办法实现自己年轻时 候。是， 对， 是。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重读一下这个第八场。 好， 第八场当中有三个人物，对吧？你，索健老师要不要来试试？ 我不行，我的对 这么谦虚。那大佐，你来定场。 行。 江导给我们再说说戏吧，因为有三个人物， 三个角色，第八场。 对，曾国藩，还有伊藤博文。 曾国藩，对，曾国藩是那个李鸿章的老师，对，所以他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我觉得他人生的这个帮助非常非常大。他其实知道李鸿章的脾气和问题，但是他一直就是怎么说呢，一点点把他喂出来的。 一点 叫喂 出来， 就是 他培养着李鸿章的这种问题和脾气。 不是，就是说他知道他的脾气和问题，但是能让李鸿章脱颖而出，然后到现在这个位置，包括他的才华，包括他的这个各方面，就是说曾国藩是非常下功夫的。曾国藩不是说，我觉得老师不是说你打他骂他就行了。而是说他，你很真正的了解这个人，然后愿意培养他。其实李鸿章在早期的时候是曾国藩的幕僚。 哦， 对，但是就是说李鸿章确实他自己的才华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觉得是优于曾国藩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对，但是他这个老师真的非常到位，我觉得。 那所以这一幕戏当中，曾国藩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觉得这三个人其实都挺释怀的，就是说已经都死，就是去世了 、 然后回头再看他们之间这一世的交锋啊也好，就是说对整个时局或者对整个历史人生的一个回顾。对， 好，江老师，要不您来围读一下这个伊藤博文吧，我觉得您对戏剧更熟悉，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可以吧，试一试， 试一 试， 好吧， 试一试 。然后那吕 岳 老师还是来饰演这个 李鸿章。 李鸿章， 好嘞。 大佐出演 曾国藩。 好，我们走起，开始。 确实如此。 我们从 sorry， 我少看了一句词儿。 曾国藩 先开场，再来一回，三二一，走。 伊藤先生，你大势已去了。 确实如此，在下认输。 那你今日到此为止吧。 好，多谢指教。 曾国藩起身，而伊藤博文则仍然紧盯着棋盘。 伊藤先生请不必在意，我于30岁便与一农夫对弈，至今仍未曾赢过。 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休息，这时李鸿章上。 今日战况比往日持久。 唉，我在此已与曾先生对弈千局有余，虽然从未一胜，但此局最为接近。 我来陪你复盘如何？ 感激之至。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开始一步步从头复盘棋局。 细细想来，人生不过一局棋，或许还不如一局棋。 然棋能毁，人生不能毁。 现在想来，过功相抵，亦或甚至一生荣耀，皆陷于虚妄。 你我名满天下，棒满天下，到头来却不免均落得虚妄之谈。普天芸芸之众，生而又究竟为何？ 人各有志，或皆不同，唯心向善，但求一切无愧于心罢了。 惭愧， 惭愧。 两人相互作揖。 曾先生，我还想再下一局。 那你赌点什么呢？ 以我个人的智慧，恐怕赢不了您，但这回我想赌两国的国运。 好，且看他国运如何。 好，看就是最后这一段啊。我觉得还是 吕维老师的台词功底还真的是很棒的。 对对对对对， 谢谢， 一下子就能找到那种，就是三个人虽然说已经去世了，但是还在那种棋桌上对弈对话的那种感觉， 而且还有点释怀。我觉得就像刚才江导说的，就都已经魂归天去了。 对， 但这个时候呢，你再纠结现在的时局，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现实意义了。所以三个人在面对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也只好选择释怀了，对吧？好的，也非常感谢三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精彩的剧本《围堵》。 没错， 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一部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可能在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会进行一个第三轮的演出，届时也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好了，那今天呢时间关系，感谢各位锁定我们的 FM98.2 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